这感觉是种默认，感情分几次讲完就不必问、啊、你用温柔的眼神，你哄了所有女生，喊得你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假的 baby 都不想当。Don't call me baby， 我要的是真的心，只属于我，懂我听我，把我当作唯一，不是那些 baby， 只为你开心。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。

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我这密密挂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我像搭掉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到处去喝，我入冷静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，

早已穿，像有好难言，并没有快乐过，不在你身 如今对你丝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

像旋落。 枝边一朵粉红莲花，